新动脉血压 DNI Capital 9500神奇频道现在是明月报告感有新闻。美国、法国跟英国的拟定一个冠状病毒但逆新病例再创新高，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经查证据显示奥密克戎引起的症状比自身的变异都对轻。以色列的初步研究结果显示，接种第四剂冠病疫苗12礼拜之后，体内的抗体可提高5倍。以色列正在为绿色会议上免疫力低下的高风险群体以及医护人员接种第四剂疫苗。我国的冠病社区病例每周感染症段率世界更难过我灰心教育以上，本地数万新增加逼把四十年期病例基准500期属于属于性病例创下新高。有澳三月论时望根据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新病例包括334期社区病例，基于六期累计极均缩写。卫生部数万日确认澳438近年老奥密克戎毒株创下新高，其中91期是本土病例，347期是境外输跌。我国目前的累计病例达到21万5,596期，其中32%病例。加护病房的使用率未降到43.8%。尽管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引起关注，我国自上月活动应用连续设备公屋群众，新加坡砌教与制楼管理学员工上公屋的砌教经理指数在新订单、新出口订单、三的顶顶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按我微信零点一点报五十点七点。电住两月日连续食次公屋群中，冬季指数上升0.2点，报五色一点，处于五色点以上的群中区。国会一党定存应供，国会都压成功集中区，建业王六月三共片话的大爷，四定有的景色。提醒国会议员不得滥用敌光，国会下一礼拜一将召开今年的偷了财会议，定向应团先议员发言时应该确保所讲的话都有事实依据。新年对稿应声，本地住市人组织发现公众举用机捐赠的物品增加，不过在防疫应接下也更紧照让一些组织面对应酬不足的问题。不久之后，白世界性恩旺恐恩的公众表示，为了环保恩爱改变习惯，在农历新年恩于新秋报恩忙，我也表示不介意按咩上太高的高钞票。韩国自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气体物，致使朝鲜今年的偷落去发射行动。简要新闻报告完了。